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我国劳动新闻19号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《人类渣子丑陋的政治漫画》。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。朴槿惠残余分子被挤到历史的悬崖，死到临头，但极力策划保住其肮脏的残命。他们自称正统亲朴，不久前在伪国会议员会馆召开保守新党成立发起人大会，并宣布了大韩爱国党成立。在南朝鲜有一个新的极右保守政党出现，这是一种对烛火民心的恶毒挑战，是朴槿惠残余分子要倒转历史车轮的垂死挣扎。那些戴上大韩爱国党共同代表帽子的家伙都是罪大恶极的保守分子，他们曾经依靠朴槿惠窃取国会议员和极右保守团体会长等地位，带头进行了从被骚动和同族对抗活动。尤其是赵元真是一个逆贼，在南朝鲜被认为狠毒的亲朴派和岁月号主犯七杰之一，也是一个天下蠢货，曾在总统选举时资本量力地参加了竞选，但没有被选上。那些受到民心谴责而被陷入毁灭陷阱的历史残兵不知羞耻，竟然成立保守新党等大闹一场，并装腔作势，闹得好像要马上救出糊涂老娘，这不可不谓是一个罕见的政治漫画。南朝鲜各阶层应当清除那些朴槿惠残余分子，以使他们再也不能像蟑螂一样从坟墓里爬出来愚弄民心，干出卑鄙的妄动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9号发表的评论摘要，题目是《人类渣子丑陋的政治漫画》。